锵锵三人行，我觉得咱们现在进入了这个爱国主义新高潮，是吧？捷报频频传来，是吧？这个新高潮在哪儿啊？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女排，中国女排拿了这个又拿了世界杯，这是郎平的再创辉煌。你可以看看照片，昨天他们就纷纷刷屏啊，就说这个郎导啊，郎导，你瞧就是都哽咽了。你看这下边，这次是也是在危难之中啊，就拿下这个冠军，因为他的两大主力，一个是伤，一个是心脏病都没能去，你知道吗？那不一定心脏病了，就心脏的毛病。你看这郎平哽咽成这样，也50多岁了，你知道吗？ 而且赢的是那个日本队吧？ 嗯，听说最近要结婚了。 啊，是吗？你连这都知道？ 这不是报纸上登出来的，说这次找的是收藏家，国家博物馆的一个鉴宝，鉴宝大师， 哎，人家有眼光，一鉴宝， 那 对吧？ 以前的就叫没眼光吗？ 你先说，我不是趁着人家这个喜讯这么说吗？ 对， 我们在伦敦去看过一场，还记得吧？嗯，我们到现场去看的吧？你不是还特别的喜欢那个慧慧什么那个 啊？对对对， 美女嘛，你不是拼命说 远看很好看， 她就是。人家近看也好看，人家队长这次就受伤了没去。 哦，就 本来人家说的危险，就是因为他没去，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会什么把下面 没去。还有一个这支柱型的也是就没能去成，没能去成就这次靠新人呢，这次靠新人，而且就说是郎平的这个压力之大呀，他哽咽，这现在哽咽了，现在是欢乐的哽咽啊，出征之前就到了那个储藏室哭了一鼻子， 更衣室吧。 储物室， 他 就出征，这次出征之前，你知道，就是我昨天看真有意思，一个就是人呐、啊，有的时候注定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吧，就饿其筋骨，反正倒霉事往你身上堆。这个几个倒霉事呢？一个是两大主力不能出征，对吧？二一个倒霉事呢是什么？二一个倒霉事我忘了，但是就是三一个倒霉事呢，我觉得也挺逗的，就是他的领导。就是当时请这个郎平出山的那个排管中心的主任，这个很信任郎平，就是说，哎，我请你回来，你大胆干，出了什么事儿我帮你挺着。结果呢，最近这主任呢给双规了，所以这个也感到就等于说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领导也出了问题，所以这几重压力。 所以那个郎平他对着那个中央台那个哭的时候，就他说是上天特别眷顾他嘛，尽管有你说的这么多倒霉的事儿，最后这个大任于斯人也还是让他赢了。 嗯， 真是。 不，我看那个历年的世界杯的女排的这个获奖啊，获得冠军最多的是古巴队。 哦，现在跟他们平了，我们也成了跟他们获奖次数一样的。 他连续四届，那四年一次，换句话说是有16年了。全是古巴队最好，中国呢最早的时候拿过2次，后来2003年拿过一次，现在也拿了，也是第4次。但是看那个冠军图啊，我真的看不明白。其实女排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俄罗斯跟美国都是强队，可是他们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 为什么呢？ 不知道，就是说四年一次的这个比赛啊，所以 而中国女排就是老跟世界杯有缘。 女排世界杯呢跟足球世界杯有些不一样，就是女排其实最重要的是奥运会的那个冠军，那个金牌是分量非常非常重的。那个女排四年的一次，人家有，而且女排常常她打很多循环赛，你知道，她打了你也不记得她到底哪一仗。这次也是中国队最后输给美国队的，但美国队最后也没赢。最关键的一场呢，我以为是打俄罗斯队的，后来他们内行分析说塞尔维亚现在是打得非常好。原来第一仗打塞尔维亚才是关键。但是那个 徐老师说，对，徐老师这潜台词就是说这次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是， 但这是验证了一个道理，我没看中国队就赢了。 对，跟你看足球一样， 我基本上就是这样。后来发现，我真的重大比赛，我实在不应该。 所以你不看中国队， 不 看中国队，完全是给中国队加油。 对对，就最好的 这个中国女排、 那上次那个不是前大阅兵那天晚上，中国队对香港队，你看了吗？ 这个我很想看，结果被事情耽误了。结果呢？你看，我很想 看就比零比零， 就是又被耽误了，结果就0-0。 所以不用 你 捣乱， 是吧？全是你控制 的。就我前一段时间不是去美国嘛，你知道吗？在纽约的唐人街哦，还有卖就是80年代的时候中国女排的那个录影带，就还有人看那个东西。 那老华侨。 但是呢，我又理解那东西啊，可能不是一个爱国主义对于他们来说，而是一种本土记忆。 对 吧，他一直伴随这个长大，可能香港人也有点，那当然有你说的这个香港主义，还有一点 爱国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本土记忆，对华侨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童年，就是青春，对不对？ 可是我对，是你小时候的你喜欢的某一种东西的记忆。 啊、 那可是我小时候我最爱看的是那个日本女排的那个什么小鹿纯子啊， 那 个 那 就那套戏。但是我对日本女排就没有完全没有感情啊。 我跟老华侨是一样的， 嗯， 这透露了岁数。我跟老华侨就是当时那个小小的九寸电视屏幕上， 对 中国女排。那家伙五连冠的时候，那个我跟你说，我到后来今天我不大会为球赛而多么嗨了，但是就那个时候中国人其实看得少， 对 对， 我们也没有太多见识，哎呦，在电视上看见自己的国家队那么拼呢、啊、那当时真的激动啊，那真是，我跟你说，当时我就体会到这个玩意儿真是挑动爱国主义到极端，就是我本来没那么爱国，全是给郎平弄的，你知道吗？哈，就会人在群体之中你的智商会降低， 对的， 然后你会随从于一种情绪。我那个时候记得，哎，你让我就砸玻璃， 爱国主义智商提高，不能说降低。嗯， 我上小学的时候， 不是我们把被子都烧了 啊？干嘛？你把被子烧了？ 大学生啊，这个中国女排拿了冠军啊，你 烧被子， 把被子烧了，第二晚上回来，结果怎么睡呢？结果跟另一个男的盖一床被子睡，不定还出了什么事儿。第二天还是发愁，被子烧了。 我们那时候中国有足球队有一次踢赢那个沙特阿拉伯， 嗯， 我们就拿了个拖把，我接上去游戏，拿了个拖把去游戏，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在大学的这个研究生宿舍，我们就走出去。 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你像我们那个男生那个脏的脏成什么样、 嗯、 你能想象到吗？就大学四年啊，被子没有洗过，到最后这个被子啊像盔甲一样硬，冬天的时候 你烧得动吗？你还烧？ 哎呦，好烧得很的，那个油啊，哗一下子。 你不知道盔甲一样硬里面装了什么东西，你这 对 想象一下。 就是你想当年这个中国女排，她就给我这样的一个。 那时候的女神啊，不是郎平， 周晓岚。 对了， 周晓岚。你都不知道 谁 是，我跟你们不同辈分、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就现在什么宁泽涛啊，这种颜值啊什么、 嗯、 我就回想到当初颜值，那真是那个时候啊、嗯、大家就是心中一个崇拜，没有广告，他周晓岚不会获益、啊、 你记得吗？那个时候的帅哥是谁啊？你还不知道？ 王家伟 记得不是有一个 连带的到男排、哎、是吧？ 守门的有一个叫江津的，好像以前在上海挺就挺红的嘛，这个我有印象。 那已经你比我们小几代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玩的小皮球上面还印着为国争光呢。嗯， 哎， 这时候 周晓岚那真漂亮。 不是，你说了半天这个国，我就说最近一连串的事情都掀起了爱国主义新高潮嘛。 嗯、 一个大阅兵，很多人、 啊、 咱们还没聊呢。大阅兵，徐老师那天作为这个现场评论员呢， 不是现场评论员，是搜狐叫我，就是在阅兵完了以后就要发表一个、 哦、我以为您在主席台评论， 因为他要我评论，搞得我那天就从头到尾7点多钟就起来看电视直播。 什么叫搞得你这个态度很不正确吗、 啊？ 领导人都那么早起来了，你还不起？ 领导人起来是领导人的伟大，我们老百姓。他们的保卫国家就是让我们可以好好睡觉的嘛，对不 对？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没有工作。 嗯， 这次咱们台本来问我要不要去天安门做直播，那被我婉言谢绝了。 哎呀，这是爱国主义出问题啊！ 不是，我因为呢，第一，因为我上次大阅兵的时候就在天安门把角那位置上已经看过一回了。 嗯、 二一个呢，我觉得看电视。这次我想看看电视， 对对对， 看到全貌。 对对对， 你老报道，你站那把角，你只能看那一个地儿。 我还以为人家觉得你太油腔滑调，不让你去。 他们请我去的， 哦、 你就我这风骨， 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这汗， 这怎么叫风骨的？你这糊涂，应该去。 啊、不是，我是坚持看全貌的精神。 对对对， 所以我那天就没有工作，我早上起来看。你觉得？我觉得比大阅兵让我看更看得津津有味的是习主席和彭妈妈站在那里。接见很多来访的要人、 嗯、 哎，我觉得这一出这挺有意思， 这很有我们中国传统特色啊，这个过去都这样，那段路、啊、 乱朝来移， 对 是吧？ 对对对，对于很好几个元首来说啊，我觉得是他们是大概记忆时间里面是很长的一段路，有几个人很难走啊，走得非常困难， 对， 他像捷克的总统啊，他们有几个等等，普京是走得快，他那个一拐一拐的那个走得非常快， 对， 但其他有很多人真的走得很漫长，很漫长， 对，而且你看咱们这个习主席彭妈妈他都是有经验的人、 嗯、 我跟你讲，你没到过这种场合，你到过这种场合你就知道这个里面啊， 哎，我就不禁的想起，人际之间呢、啊、是互相有吸引力的。 嗯， 你能站在这里，等着别人走过来，这是一种礼仪，实际在你心理上也需要适应。比方说咱们俩要在红毯上，我站在这儿，你走过来，看着你走那么远，我跟你说，我会觉得 本能的会迎上去， 本能的就会迎上去。但是这一点当年周总理就做到了，就是尼克松中美建交，尼克松下飞机，你知道这个动作是他心里想好的，就是很多人描述过嘛。按说呢，他一路走下来走向你，周总理就坚持一步不前移，就是我就在这儿守在这儿等着。 嗯， 最后照下来的照片啊，是美国的首脑是走过来， 对， 握住中国人的手，它有一定的象征性。就我在这儿，他没有哎这么上去，赢。 那那个尼克松可能也想好了，因为他上来第一句话说：“我这一双手跨过了太平洋。” 对，他肯定抄袭的是那个，他们会宇航员那个，上头一小步，后头一大步。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啊，你看电视啊，还真对了，因为你假如你是在现场啊，你要在城楼上看啊，从那个天安门城楼到他阅兵方阵走过的地方105米，105米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实际上你看不清楚脸的，就只能看到一个方阵。这个呢，原来克里姆林宫城墙啊也是隔得很远，所以今年五月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时候改的。像上一次五月的时候阅兵的时候，不是习主席也去的嘛、这个那个彭丽媛也去的嘛、他们现在是把那个台啊搭到克林姆林宫城墙下面，就是在列宁的这个灵柩的这个位置旁边，这样呢二十几米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他这里头对着你的时候，目光有一个交视，就是说检阅的人跟士兵啊互相看得见。 哦， 就互相看得见，所以，但是呢，当然了，我们这个天安门城墙这个广场，这个太优势了。这个我是感受啊，这个以前我们都讲我们什么封建社会怎么，你一开始上去，你看飞机一拍啊，这世界上最大的、最好的皇宫啊，而且那个长安街啊，这个阅兵啊，这个舞台真是好。你看克里姆林宫那广场啊，好惨，他所有检阅的队伍哈、没地方去。他全事先就排在这个广场上 啊， 明白吧？那个两个元帅下去，车子开哈，这样兜来兜去开啊，哪里想这么一路同志们好，怎么他们就这么转来转去。而且啊，克里姆林宫前面他们这个最有名的百货公司啊什么，现在都是什么Calvin Klein的广告啊等等 啊、对的， 所以他们为了阅兵啊搭了那个大牌，把它遮住。就整个克里姆林宫的这个红场的这个气势哈、跟天安门广场真是差太多，就是我们的先天条件非常之好，就是距离远一点。 长安街是全世界最适合阅兵的大街，基本可以有这么个评价。 对，坦克这么多开过都没问题。 你要把它造成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舞台，背后也是很多人有很大的这个付出啊。我看到一个最好的那个报道。就说他为了防止那些鸟去，不是去撞，可能要飞起来去撞飞机嘛。 嗯。 派了猴子之前去掏鸟窝，而且算五只猴子，说那个猴子每天平均掏12只鸟窝，把周围树上的鸟都弄走了。后来你还记得吗？后来不是放那个和平鸽嘛，几万只鸽子。后来据说我看到的是那个朋友圈传的，我不知道真的假的。说水晶访问那个潘基文的时候，那个潘基文就反问他说：“哎，那鸽子那放完了都去哪了呀？”后来人家说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各地来的信鸽，他们自己会飞回去的，但也有可能就有少数它不一定能够最终再飞回它那边，就要历经千辛万苦再飞回去。 啊，好像我还看见就每只鸽子那个检查呀，因为你万一里边带个爆炸品什么的呢？ 对的， 恨不得把这鸽子掏了检查一遍。就是 香港的评论员不懂，他到最后怎么评论的？他说：“哦，怪不得前些天不见有鸟。”全在这儿呢、 那不是一种鸟，不是一种鸟。 这个评论真是笑死了， 叫猴子掏了的。 看不得前些天就没有，他说全在这儿呢。 哎，但是收视率超过春晚。 哦，那当然。 真的、 这个大阅兵，你就说明这种东西的这个产生的力量。为什么我说这就在当时啊？当然这人可能就是触景生情，但是在当时，你瞧那个微信朋友圈。感觉个个都是这个爱国主义者，是吧？咋家我们的祖国，甚至那天就刷屏周总理嘛， 窦总理老脸沧桑，就看着就说大概就是大愿已成还是什么，就如你所愿，就是都在传，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当年建国后第一次阅兵，咱们的飞机太少了，只有那么几架就要飞过来，就形不成气势。结果我们的总理就说飞两遍，显得就是哎，这个时候人们这个时候就泪奔呐、啊，就是总理啊，你要活着，你看看今天吧。哎呦， 一张黑白照片。不过这次另外，我们从纯粹从文化、从美学角度来看，这次也是看步操的一个这个分列式的一个好机会，因为这是第一次中国有这么多的外国的这个分列队哈、来。就是我这次总算看明白了，所谓英式跟德式。这个分裂式啊，最各种各样式，最基本的是两派，就是英式跟德式。啥叫英式呢？你就要看香港的那个警察的训练，就是英式特点就是他手抬到这么高。 对， 他非常夸张，哦，手抬得这么高，脚不那么讲究， 对， 他的脚不能太大了。 对， 英式的老让我怀疑他会走成顺拐。 对。当年那个香港回归的时候不就那样吗？对， 赵本山是可以英式， 赵本山是英式的， 赵本山是。那么这次谁英式走的呢？埃及跟墨西哥。埃及走的就是 英。阿富汗是不是也是啊？ 阿富汗还好，但主要是埃及跟墨西哥。其实英式现在最大的传承的就是前殖民地了。 对。 就前殖民地把英式的传统保留的最好， 英 国已经走掉了， 不阅兵， 他们就这样走，这是英式的。德式呢，就是说他的手没有这么讲究，手的幅度啊，但是脚的幅度非常高，脚不能弯。就我们那个时候鸦片战争，不是中国人说外国人这个不是义和团的红灯照的时候说外国人的膝盖不会弯嘛？这个就是看他们德式阅兵来的。 德式叫额步嘛？ 就是这个往前踩。这次也有一些是德式的，也有一些是德式的，走的古巴好像走的就非常脚非抬得非常高。俄式是什么？是改变的。俄国式啊，他是怎么的？他脚没有那么高，他的手呢很厉害，但他手不像英国往前，他侧过来的。他是这样侧过来。 就是要挤地铁式。 挤地铁式。 那个莫斯科的人走路都这样，我在那儿走路，他们老这样跟我。 这叫俄式，但俄式有一个难度哈，他在这样弄的时候啊，他一手要托枪。你看最后这个俄队，中国的改编呢，就上面就拿枪了，拿枪啊其实是容易了，你明白吧？一拿枪你的手不要做动作了，你就拿住了。就是俄国啊，他这个最难的地方就是他一个手甩得很厉害，然后一个手托枪，枪这么垂直的这么托在里面，这学问可大。中国的最大的特点呢，整齐。 他们说，我跟你说，要不说就是我是他们说什么你他你说， 整齐是不单是走的整齐啊，脸都长得整齐啊，你仔细 看，个儿都整齐啊， 脸都长得整齐，个眼睛，而且我注意了看了一下他们眼睛不眨的， 对， 脸 一直不眨的， 你看得很准确啊。训练的时候一个姿势能够两个小时不动，然后是多少秒之内眼睛不眨眼。 据说连这个女兵的三围都是整齐的， 是吗？ 女兵没看到， 看到了，在车上。 对呀、 你以为他们会走正步？ 呆着了，这个 不是三军仪仗队，第一开始这个阵列的后几排是 没给特写 啊。 那个莫斯科的一个女兵好厉害啊，不得了，她很快的嘛，然后都穿了短裙。那个大腿摔出来，刷刷刷，比好莱坞的那个好多了。 我觉得你像这个人们啊，就是这个， 我们就是站 在潜存着一种什么？这个女权主义会不会有意见？极端女权主义会不会对这个有敏感？就说你们这些新闻媒体，当然女兵也是很有风采哈，但是我老觉得，你看这个新闻客户端， 对对对对， 老是集中在女兵的亮点，女兵的亮点， 对对对， 我觉得这背后的心思都那么光明正大吗？ 不是少为贵吗？我觉得大家就见女兵见的少吗？就肯定是大家 男兵那更多的是男兵啊，见不到得女兵同样的这个报道的位置啊。 检阅的时候，就你有没有看到啊？他给的那个是一个大光圈的，你只看到。坐在那个吉普车上检阅的人，后头的男兵都是虚焦的，你想看也看不清楚。 女兵我看到的是白求恩那个， 对，有一个那个 对 那个护士 长得真是漂亮，一个个都是就是颜值啊， 那肯定得挑的。 我那天我还那个开玩笑看那个外国的那个军队过来的时候，因为很少有外国军队过来走嘛，我说这改是奥运会的那个入场式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呢。 你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其实这一次的就是外国军队来啊，包括这些这个就是这个元首什么，特别反映我们现在这个对外关系。你只要拿它，你就你数一下，不就这几 个 国家， 嗯、 就是什么呢？那个"一路一带"的，那个亚投行的， 哎， 就这几个，你一看就是又派了。那个军队过来阅兵，又有最高级的国家元首，都是这样。而跟我们关系最好的就是俄罗斯，这个是就从他这个等级上来说啊， 嗯、 这个就是说是最最好的。 不亏得他了，亏得他了，因为纪念中国抗战，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那反法西斯战俄罗斯这个真是。 而且你注意这个习主席讲话里两个数字，他这次确定了两个数字。 嗯， 俄罗斯的数字叫死亡， 对， 多少万？ 我们叫伤亡， 我们叫是2000多万嘛。 嗯， 然后我们是伤亡了 3500万 嘛。他说的是在，哎，你就这么一想，俄罗斯在这个反法西斯战争中啊，死亡2700万。 莫斯科阅兵的时候， 2000多万人，这个怎么死、啊？ 我跟你讲，莫斯科阅兵的时候有个英文的解说。我不知道是西方国家的还是他们自己的，但有两句话讲得我非常 touch。 第一句话他就是说，就是死2000多万哈，他说没有一个俄罗斯家庭在这个战争当中 untouched， 嗯， 就没有 受影响， 没有受影响。这句话你想的，没有一个俄罗斯家庭，就是说你总归家里不死则伤，这是一句。第二句他说，西方的民众主要看诺曼底登陆这么多年， 嗯， 所以至于在美国有一个调查，只有13%的人才知道苏联军队是打败德国的主力，只有13%哦。那你想，如果美国人只有13%知道苏联是主力，那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抗战打了这么多年？ 哎呀，你说我跟你 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啊， 你别以为 理直气壮应该宣传， 你别以为美国人就多有知。我最近看一个调查，就说这个美国民众的这个调查，你知道吗？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连美国在哪儿都不知道，拿地图，美国在哪儿不知道。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我跟你说，还是现场好看。我这比较了，我这次在电视上看， 嗯， 因为你知道，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啊，这个秩序啊是产生能量的， 嗯， 秩序是产生能量的。你还别说，就说是军民团结如一人，哎，你知道物理学都在讲这个熵的概念，就是所有一切事物都是从有序向无序嘛。那当一个东西，比如金字塔在有序结构的时候，它的能量就最大，最后它变成一地砖瓦的时候，它就能量就耗散，就感觉不到。人，你看我离他们这个是100米远吧，还是多少米远？你看，其实可能我是爱国主义啊，我觉得最好看的还是中国这阅兵，就它这种整齐的，它好像要咔一下就啪啪一遍正步。 你的手镜在哪里？在这里 啊，就是，你知道我会觉得有一种风。就是他那个肚子砰，你就在长安街上啊，你贴近了看，你就觉得这个胸脯这个地方受冲击，有这种生理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长爱国主义威风。 但是我这次 就是他就是你不得不觉得这玩意儿太震撼了。你像美国室内阅兵，那就跟嘉年华会似的，那叫吊儿郎当，跟匪兵似的。那但是它是另一个效果，它是另一种追求。但是我们这种东西啊，这个能量 还没发挥到极致呢。其实天安门广场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后面那个广场啊，其实他们用一个不恰当的比方，那可以做一个人肉 LED 啊，你在后面可以有上百万的群众，他们可以组成图案的。 那 这次他们 就 没做。 那徐老师，你这狂想就等于把阅兵式和这个奥运会开幕式合一块儿在天安门广场办了。 不，在以前很多天安门广场的事件，那个100万人是占满的，而这100万人是出现图案的。 但我这次我最感动的，恰恰不是你们说的这个最整齐的，我最感动的是第一个出来的方阵是那个不整齐的那个老兵。 啊， 真的，我当时我也是特别感动。然后我那个朋友圈里，当然有人有各种各样的话讲啦，有的人这个有爱国主义，那有的人他刺一点。或者说他说一些那个就那个别的话，但我说真的，大家不要说那一刻坐在上面的这个老兵啊，真的挺幸福的。 嗯， 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他这一天这一刻能坐在那个车里，经过这个天安门第一个方阵， 还有些人就坐在观礼台上。 对， 他的分列式的排啊，就是我估计他们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现在就是把各个战役，还有3个师八路军的120、129、115这样来。 你知道我感触。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我真替他们热。 哎呦，天门城楼啥都好，就不说冷气。